秋冬无虑无忧，黑夜和白天一样温柔。每当紧紧握住你的手，你总是默默不语地笑了头，仿佛一切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1:00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乐迷乐迷，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年终购车季，奥之旅年货送不停，春节全新进店即赠新年福袋，年前订车更有机会获赠奥迪手表、奥迪自行车、行车记录仪、加油卡等丰富好礼。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。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959资讯快报。 各位好，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。房山新闻网消息，2017年，房山区将大力扶持四大行业，如楼宇经济、电子商务、文化创意、新型农业行业发展，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开发更多适合房山劳动力的就业岗位，引导更多城乡劳动者进入新兴业态，通过经济发展拉动就业。北京日报消息，记者日前从市新兴农村建设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获悉，今年北京市将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，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、确权、登记、颁证，扩大乡镇统筹利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闲置农宅盘活试点。关于集体建设用地，将在大兴西红门镇、海淀东深镇集中集体性经营建设用地乡镇统筹的试点基础上，扩大乡镇试点范围，每区各选一个乡镇开展试点。关于宅基地，要继续总结有关盘活闲置农民住宅的经验做法，扩大试点范围，创新管理方式、建设模式和服务手段，提高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与闲置农宅盘活的积极性。 中新闻，中新闻， 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。为推动涿州市文化产业发展再上新水平，积极构筑全市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，1月10号，涿州市召开文化产业融合与发展座谈会，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李全兴出席并讲话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及相关文化企业和文化界相关人员参加座谈会，会议就涿州市文化产业如何更好融合与发展进行探讨。1月10号，涿州市收听收看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电视电话会议，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，涿州市市委常委、组织部长、工农委书记、统战部长王志前、副市长陈俊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。 不同的声音歌唱同一个梦想，不同的生命知足同一份希望。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正式启动，活动由华融现代城独家冠名支持，选手报名招商咨询热线03123800612，03123800612，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。 各位好，我

走散，难道心还伤得不够痛，没有一丝丝后悔，没有一点悲怨，是不是我真的可以无所谓，是不是能永远不后悔，是不是一定要把最后一滴泪才会有感觉。我一直以为你能体会，忧伤的笑和泪都有你陪，我知道我不够完美，不够善解你要的感觉，甚至忘了说感谢你付出的一切。我一直以为你最了解，忧伤的是非我无力推，多少次我梦到从前，醒来惊觉我脸上流着泪，从此没有你在身边，幸福就算是在眼前也不觉得美。不知道为什么我没走开，不知道为什么你还在，难道心还伤得不够痛，没有一丝丝后悔，没有一点悲怨，是不是我真的会无所谓，是不是能永远不后悔，是不是一定要把最后一滴泪才会有感觉。我一直以为你最了解，忧伤的是非我无力推，多少次我梦到从前，醒来惊觉我脸上流着泪，从此没有你在身边，幸福就算是在眼前也不觉得美。我一直以为你能体会，忧伤的笑和泪都有你陪，我知道我不够完美，不够善解你要的感觉，甚至忘了说感谢你付出的一切。我一直以为你最了解，忧伤的是非我无力推，梦到从前，醒来惊觉我脸上流着泪，从此没有你在身边，幸福就算是在眼前也不觉得 街中的好一段日子，从未相信命运就是天意，只知道自我世界有苦恼。前面的世界谁人又知道，平坦的不一定是好，